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我

怪在呀，怪在。老婆子，我那好内助，为什么不养我儿子，偏偏地生了一个大丫头？ 废话， 倘若是我一命无辜挨在家寒窑吃西方引路是何人，大番报官定丧驾临总到坟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丫头他妈呀，这养活闺女她是赔钱的货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日子不能好过，你竟把妻熬。整天街直呼者也，顺嘴呼走。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定半个子啊，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读书识礼的，说出哪个话来，比你都顺溜。他找上一个好女婿，郭老爷半子之劳不用发愁，你说呢？ 也算不得， 算的， 哎呀，算不得， 算的， 哎呀，算不得， 算的， 算不得， 算的，算的， 哎呦， 滚你窝里待着去。 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哎，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庄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张王李赵刘，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这 儿。 哟哟哟哟哟哟，这跟谁呀？这是？ 哟，是他阮大婶来了 呀！哎呦，可好久。 瞧瞧他阮大婶啊，还是那么漂亮。 行， 老了，不老不老，来坐着坐着 坐着坐着。哎， 他阮大婶，哎，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把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哟，什么事儿啊？ 给咱们姑娘找婆家来了。 给我闺女找婆家，那可是好事儿啊。 事儿， 你叫哪家啊？ 说出来你准愿意。 您快说。 你听着，提起来这样。

刚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早神机迢迢，行踪似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有四，裤子米八不完全将，翻天我烦恼。 Yeah. 做女君子去，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人，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情分，我为你情愿把心赔，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 真啊情话，